薪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哇 哇 哇！一开麦都开两个喂， 点解 Anthony 会打俾我？即系超级混乱嘅时间，因为点解咧？当然系今日有少少延迟啦，不过阿赵博嚟到又冇理由。唔行个方便俾佢讲嘅，系咪？ 即系好俾面嘅，我哋呢啲作为呢啲一线嘅节目吓，让出半个钟头吓。 阿赵博，你讲 院长好感激我哋啊嘛。 阿赵博，你讲两句啊，赵博，赵博，你点分析啊，赵博？ 唔系呢个 叫赵 博， 系嘛？ 赵博话大家听花生台唔好听迷迷。 哇！哇！大不道， 我唔知佢有冇讲啊，会唔会俾人告拉布啊？呢排咁多人中意拉布啊，破产都唔惊， 破产都要告啦， 破产都要告啊， 咪告咯。阿土好欢迎啊！ 介绍今日 最紧要告，最紧要告花生台。 介绍今日嘅勇士先。今日有位 屌柒黄毓民嘅人喺度， 犀利啦！ 我哋三个啊，就 系唔系系一只白鸽嘅勇士林卓廷。 好，唔系啩？咁都叫勇士？好，全香港好多人少佢、啊。 我哋系唔系你兜后兜面就少啲？ 系啦，我哋系低调嘅少，我哋系低调嘅少。 唔系啊，我想讲头先我夹咗阿 Johnny 一次。 例如咧。 我夹咗佢去白鸽啊！ 怪唔知咁绿绿地啊你！ 加入咗白鸽，加入咗白鸽， 加入咗白鸽。 你见到阿郁敏 say hi hi 啊？ 唔系啊，多数都系俾佢夹下，一系就扮捻晒嘢，一系做咩啊？ 佢个烂， 佢个烂 gap 要讲埋先。 咁你讲你烂 gap， 我 未见过啲烂 gap 咁铺。 我哋落咗金钟岛， 我哋就去咗金钟嗰个力宝嗰边， 系啦， 就想去探下 郁敏。 唔系 咩啊？ 系夹咗阿 Johnny 落咗去打咗一个 白鸽，落咗去打白鸽 转。 咁佢就话：咁我话你白鸽，你白鸽。佢话我白鸽做打白鸽转咯。 喂， 好烂，好烂，好烂， 好 烂，好烂 笑啊！ 好烂，我明啊， 笑啊！ 我明啊，我金钟道有一阵凉风吹过，好冻， 好抽 一抽凉气，系咪？你有冇睇黄子华？ 冇啊，唔系喺 Facebook 睇咗。 倒抽一口涼氣就是黃子華的主題了嘛。 是不是其實有沒有聽眾有飛刀啊，可不可以給我？ 哎呀你早點講啊。 飛他。 為什麼啊？ 因為我的朋友按了兩轉啊。 什麼叫按了兩轉啊？ 第一轉按了。 又是按 F 嘛。 類似按上一意思。他第一轉 purchase 了五張，他以為他不得又 purchase 了五張。 咁怎睇咗未啊，過咗未啊？ 睇咗啦。 咁咪咪瞓喺度睇啊。 唔系，即系老实讲，一开始咧有少剧透啦，唔系一开始咧，其实佢有15分钟嘅电影嘅，因为中场有15分钟电影嘅，但系嗰十五分钟电影我将近瞓着嘅，系， 咁佢呃地钱咯， 又唔系嘅，佢系好有心拍，但系老实讲，即系对于一个成日睇新闻，又或者呢排会真系参与讨论占中呢件事上面嘅人咧，佢讲嘅政治 get 咧就唔系达到嗰、那个点讲啊？哇！你一哇好型啊！你讲哇，你咁你都识讲啊！你哇，你睇法真系犀利啦，唔系嗰种咯，即系哦咁啫嘛， 好搞笑啫嘛，佢唔系一啲 索罗 B 都讲过啦，呢个 唔系精辟嘅见解， 呢个 人哋娱乐圈嚟噶， 唔系咯， 你唔可以用你即系喺时事 咁呢啲系咯， 咁熟悉嘅人嘅角度去讲 呢个萧生啊，4月29号已经讲啦，搏击会上两个礼拜先至讲完啦，呢个 gag 又攞嚟讲， 即系个 B 嚟噶， 系我即系扮咁嘅声啊，系嘛，咁所以咧就唔系咁样刺激嘅，不过有啲嘢系度得几好，但系你要知道一个人喺度负责一个 show， 而栋笃企喺度讲两个钟头系好难好难嘅事，系好 talented。即系黄子华呢个人真系好 talented， 系啊系，我知道，我好中意佢噶，超中意。 哦，一去到门口嘅时候又诶、哎、有冇飞多有冇飞多，跟住我一冲口而出，你知唔知讲咩啊？有啊，3000啊！ 放黄牛飞，你真系未死过你？你以为而家无政府状态啊？ 佢咁问我咪 警察唔得闲， 唔系我真系好自然噶。 咩唔得闲啊？八月。即系八月咗，28号啫，我就系同阿 你就拉咩拉个放牛， 唔系我就系同阿杨伟，唔系 sorry， 你讲乜嘢啊？ 讲就你个花名， 你讲乜嘢啊？你好 Elvin 啊 ，Elvin 同阿杨大佐， 佢系选委嚟嘅。 选委啊！ 唔系，你好中意讲 好毒啊！ 好 毒啊！ 系春源街咩啊？死金凤嗰条金凤嗰条街叫咩街啊？ 边度金凤上环啊？ 湾仔边金钟边嗰度嗰间啊？金凤啊？ 继续讲， 唔紧要。 春源街系。咁我哋就系食咗一个卤水鸭饭咋，出嚟抄咗牌啊！但明明嗰边系放紧出嚟弹啊嘛，我哋谂住哇死啦，咪乱拍咯。出嚟真系仲有人执法。 就系嗰日啊 ，exactly 就系9月28咯。 即系佢一边放出嚟弹，仲有警力去抄牌。 系咯，因为我哋其实我哋喺呢个high court 啊，即系几间局嘅走嚟走去嘛。于是哎是但啦，搵求其春源街度拍低就入去食碗饭啊嘛。谂住嗰阵时四点钟，哇咁都抄我哋360咯，嬲到上。 讲错闹佢。 边个讲粗口？ 你咯， 黐线！ 我见你咁兴， 阿 Sir 唔系你啊嘛， 唔讲粗口嘅我， 静啲啊，静啲啊，听啊， 阿岳笑啊嘛， 静啲啊，我哋呢啲气氛就系咁好融洽嘅，同你上次上嚟嗰时系两件事嚟嘅。 我哋变咗 未出招啫， 我变咗温柔。 我啲招唔系成日出嘅， 我哋 巴闭。 我哋系温柔嘅搏击会嚟嘅呢 个。嚟啊，整只招嚟食下。 嗱喂嗱，占中啊十几日啦，有冇你多唔多落去啊？嗱，肯定呢度落得最多咧。应该是 Johnny 咯， 唔系，你都可能阿挺咯，或者落。 我除咗有一两日 冇落， 其他嘢做冇落去，日日都 嘢 落。 咁你多啲， 呢啲有派头啊嘛，你明唔明啊？ 你多啲， 你多啲。 我就唔系，我就好少过夜嘅，我就好少过夜，因为我睇翻啦个风险啦。如果真系夜晚大风险清场，我就会留喺度过夜噶 啦。好啊， 阿 Johnny 都多啦。 我初初留喺度过夜都系咁啫嘛。 我系唯一咧，就系第一日。戴耀廷一讲话，喂，我哋占中啦，咁我凌晨两点钟， 我 晚 都喺度， 凌晨两点钟咧，我就即刻搭的士出嚟啦。咁啊， 就正中咯，嗰晚系。 第二日就食咗催泪弹，食咗胡椒喷雾，食咗警察嘅拳，中晒， 中晒， 系啊， 哇，你咁。哇！琴日我见你讲系咯， 系咯，仲健在嘅你 系咯，唔系知百家飞到咁前噶嘛？ 当日喺 系我哋过都食啊！你咪话 喺立法会嗰条叫咩路啊？ 天马路， 天马路， 天尾道 ， 阿李永达动高咗嘛？ 佢 都唔系好见。你嗱，咁我牵出佢啦， 佢 啊，你唔好以为自己高。 李永达企栏杆同你差唔多高， 佢企高咗，我都见到佢嘅。咁啊，跟住 企就见唔到啦。 唔系因为佢催泥弹啲烟劲啊。 OK， 高有着数，一级少啲。 嗰阵时咧，出边咧已经系有几万个群众，即系大家都突破晒个封锁线噶啦。 过后附近 系啦，过到天桥。 咁啊，已经几万人企喺马路度啦，六条线定八条线啦，六条线就占晒啦。咁入面呢就係被围困嗰啲学生啦，同埋即係 同埋戴耀廷 啦，三次啦， 其实入面好少人嘅啫。咁呢就百几二百个警察喺度夹住咗我哋两个嘅中间。咁李永达揸支咪，佢就串啦，佢话要求警方和平散去。 我呢个成日都嗌嘅，呢个成日都嗌。 要求警方和平散去啊！咁跟住就话嗱，我而家数埋你，警察得百几人，我呢度几万人，你点收得住啊？你快啲和平散去，俾我哋入去，即系进行呢个抗议。 系咪啊，达哥呢句说话挑衅性太强，于是即刻放出去弹。 其实未嘅，未嘅。 你 系 胡椒喷雾，一举即射嗰啲。 阿达就问我：喂，阿高佬。你肯唔肯即系跨过去啊？即系佢有啲难啊，成冇所谓啦。 你只脚长， 你难过啦。 佢就 咁我就同阿工党郭兆杰哥咧，咁啊一齐啦，两条友。跟住我企到最前咧，就拧转头同啲即系群众讲，我话大家唔想中胡椒喷雾嘅，唔该企后。我会排过去噶啦。咁咧。 定还是你排喺群众嘅再后边 ？我同阿郭兆杰兴咧系第一批嘅，第一批嘅，因为我哋唔去嘅话咧，即系过唔到自己 的关。你保鲜纸包晒头， 我乜都冇嘅。 哇！ 我冇眼罩，冇口罩，冇保鲜纸，乜都冇嘅。即系我唔想，即系人哋觉得喂。你蒙面嚟做嘢啊！你即系林卓廷有冇搞错啊？ 唔系保鲜纸透明嘅，系 乜都冇嘅，乜都冇嘅，我就咁擒。 唔系你知唔知选区选嘅时候咧，整一幅咁嘅相， 喷到兜面系嗰啲系嘛？哇，好型啊！ 好 impact 大啊！跟住 眼 咁啊，擒过去一擒， 冷静啲。 Sorry， 你知唔知想讲咩呢个女人？ 听唔到啊！ 眼 阿多拿好中意讲呢啲， 好中意讲呢啲啊， 真系一啲都唔 lady 嘅啫。 系啊，女校出身系咁 ，sorry， 女校出身系咁啊，原 来系好咸湿同埋好粗鲁噶， 好坦白，好坦白。 继续啊， 咁一擒咧，警察就话：，诶、哎，唔好啊，唔好啊，唔好两嘢之后咧， 就 开始 一举即射咯，开 始喷啦，喷都喷唔掂咧。就出拳啦， 唔系佢要喷你都难噶，佢唔系向下喷，佢系向上喷。 我就出拳啦，咁我即系顶咗十零廿秒咧，顶唔顺咧，咁就褪落嚟啦。咁啲群众已经涌紧上去啦，咁啊好多批啦，咁我已经即系眼都擘唔大啦，因为痛得紧要，我擘唔大喺度褪喉。好彩我有个同事咧喺我隔篱，我慢咗，唔好意思，喂你扶我褪喉啲，褪喉啲，因为太多人涌紧上去。跟住最嬲尾咧，一路褪紧口嘅时候咧，就开始放催泪弹啦。嘣嘣嘣嘣嘣咁样， 咁你知唔知咩事嘅？有时净系一人开枪啊！ 知一听到嘣嘣声就知道出嚟打啦。 你咁都识得分嘅？ 你开枪啲声唔同嘅，开枪啲声系叭叭叭咁样。 哎呀，嘣嘣嘣！ 系啊， 知唔知死光枪又点啊？招招招， 系唔同嘅啲声。 系沙漠嗰啲，咩咩粉蕉。 吓，唔系，有人啊话佢领导呢个抗争嘅，系嘛？佢食得最多催泪弹啦，食完催泪弹仲入医院添。 咬柴嗰个啊， 系咪咬柴嗰个？ 我唔知喎、 啊。咬柴啊嘛， 廿八号佢第一个食催泪弹，食完催泪弹入医院医眼，得人惊、 啊。诶、欸，咁啊，肥佬礼咪好健壮 啊？你啊，讲得几啱、啊。 肥佬礼咁样，中完催泪弹就 cut 到趴到要上埋呢个时代杂志都唔使入厂，嗰阵身体弱啲、啊，系嘛、啊？ 咁、 啊、 你唔好话人，人哋佢只眼有事嘅 so call 系嘛？咁啊入去睇睇啊，稳阵啲啦。 心眼定咩眼啊？ 点解讲话 又嚟？ 成变咗呢啲嘢，点解？ 我都话佢反应越快，我哋要避一避。 系啊，系啊，好惊， 避一避嘅， 唔够佢快，尤其是讲呢啲嘢，唔够佢快。 咁好啦，嗰日啊，咁啊，彭昭完啦，系嘛？咁 佢都话唔系彭昭先。 呢几日嗱，好坦白讲，其实有啲人就会好担心，喂，唔掂、啊，阿爷而家态度转趋强硬、啊，吓想清场、啊。咁啊，当然有啲所谓叫烂头卒又好咩都好，就梗系喂唔得、啊，我经历过六四，我觉得如果阿爷开枪嗰刻，我真系担当唔起，于是我呼吁人撤退。咁你阿挺又点样睇咧？ 我就理解佢嘅担心嘅，冇人想见到有流血嘅场面。咁但系唔能够人哋。即系放啲风声或者透过啲即系第三者啊、大学校长啊一讲咁咪褪，咁以后仲使出嚟行嘅系嘛？ 咦，咁你好嘢、啊，你唔系某啲人口中讲左交喎、啊，吓、啊？ 诶、欸，都 唔系，都唔系咯。 喂，左都 唔系 咯。 凡是不支持热血公民的， 就是左交嘛。哇，你都系咯，你认咗 啦， 你吸猫咗啦，你上次。 sorry 系，我好似第一个喺 Facebook 写我系 fucking 左交， 咪系咯。 fucking plastic lefty 系咁叫嘅咩？ 我当系啦， 咁复杂。 呢几日发生咗，即系发生咗咁多日啦。你判断你啊，系嘛？即系嗱，我哋第二节留翻俾阿挺啦，展现咧佢嘅专长，讲下六八 ICAC 嗰单嘢，用你嘅专业判断。但系而家好啦，你判断占中啦，系嘛？大家收唔到科噶啦，大家都企硬噶啦。 系啊， 咁点啊？即系之后 我点知啊？ 啊好，我最中意啲诚实嘅人。 我真系唔知道，好多人问我， 你觉得会点样收科咧？ 嗰啲外国记者问我啊，我就答佢 ，I don't have the crystal ball 啊。 OK， 唔系你咪话 Let me recap in English 。Let me recap in English again。 咁你嘅，咁 你发音真系啲问题。 咁你嘅睇，你嘅直觉觉得会点咧？即系我又问下你先， 即系咪接拍？ 我做一 我觉得而家政府想拖到个运动咧， 带单 借咗咯， 系市民个反感比较强， 系 咁即系佢又搞好多群众斗群众嘅手段啦，跟住当即系人数开始少嘅时候，佢咪即系尽量收窄你个范围， 系 咁慢慢做咯，唔知噶， 阴啲咁啊， 最嬲尾会唔会再出催泪弹呢个，绝对有可能。 嗯，系 系， 但 系 而家真系 惊。不过你话， 我都 唔会枪啊， 就一定唔会咯。 我就唔系好相信，因为咧香港警察嗰个 training 咧，就同呢、這个即系、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解放军 完全 唔同嘅。解放军上头叫你 shoot 咧，你就要 shoot 噶啦，系嘛？香港警察唔系嘅，唔系叫你 shoot 就 shoot 噶。 香港警察使用武力有好严格 嘅 指引。 佢始终都系受即系英国咁多年嗰套 training 咧。 是有一个底线的。如果你个武力是滥用的话呢，自己要负那个是啊刑事责任的，甚至是被告谋杀的，如果你是太离谱。 是啊。 咁上次系咯林宝嗰件咯。 而我其实唔系好相信呢坊间有一种说法，就话系啊，就话系啊梁振英叫放呢个催泪弹嘅，我相信唔系嘅。 佢冇咁嘅权啊？ 唔系，因为 佢都认咗唔系啊。 因为纪律部队嗰个 training 咧就系、是、嗱，你面对 A 情况，你可以用 A 嘅武力，用 B 嘅情况，你系 B 嘅武力，你唔可能见到 B 嘅情况之后咧。打上上头， 喂六八九，可 三粒花打俾警司，警司啊打俾呢个高级警司，高级警司打俾总理，咁样报到去六八九度报到天光啦，系、咪？ 你呢个讲法同我上次个分析都似啦，即系嗰段时间咁短时间，咁短时间就已经系发生咗咁多事，你冇可能会打咁多电话上， 唔可能噶。最嗱六八九唯一嘅角色咧就系 stop 佢， 系啦，冇错。停止咗， 好聪明 去到咧， 呢、這个就系讲清讲楚啦，无线嘅， 讲 清讲 楚 又讲， 自己讲嘅佢，佢我净系参与系叫停啫嘛，佢话佢， 即系由头到尾，咁啊系，即系你而家问翻我，可能又或者问翻一般香港人。放催泪弹咋嘛，转头就执起掟返个对面啦。 哇，我觉得而家啲人，我 觉 得而家我觉得而家啲人系咩都唔驚喎。你除咗真枪射击之外。 第一枪绑嗰时哇又烟啊，哇烟啊，但 係喂今日呢再有黑社会嚟金钟，我觉得啲人好似冇嘢一样喎。啲人 系 照涌返晒落去，照继续去建设立佢哋嘅 robot 喎。 而家想问一下啦。今日喎咁亂喎，你阿大壯係咪？ 今日其實唔亂，我覺得我唔覺得好亂喎。旺角亂， 旺 角 夜晚 嗰次亂， 旺角先 嗰次我都係現場， 因為始終金鐘人多，距離 有光天化日，你真係好難搞。 係、啊、個 open area， 同埋啲警察有曬喺度噶嘛，佢 唔、關事，佢哋夾埋 嘅。唔係警察配合佢哋噶嘛， 警察合作，警察合作。 但係佢都唔可以做得太肉酸，因為上次旺角嗰單嘢咧，對警方嗰個聲譽形象咧。是好大好大 的社会中 部。你又收到啲咩风啦？ 边方面？边方面？ 我收到有啲风嘅，即系边啲咩？边啲社团人士啊 ？share 即系旺角某啲夜总会啲体场吓、有唔同嘅花朵，点样班人去啊？咁我都收到嘅。咁啲报纸都有写过少少出嚟啊。 即系我谂今日嗰啲都好快会被起底啦，其实。你今日始终有人影到嘢， 戴晒啲面罩， 戴晒口罩、啊 都唔系噶，好劲噶！我哋而家啲认人组， 唔系点解有对眼都得啦，系咪？ 不过咁认人组咧，即系一时时啦，因为人有相似噶，有时认错噶，好大镬噶，认错咗真系 都冇办法噶啦吓。 认错咗嗰个真系差。 即系好似佢哋出嚟会唔介意打到啲蓝丝带咁咯，唔介意打到自己人。 咁 即系个袋要有一条黄丝带，一条蓝丝带。 有冇啲即系以前做同事嘅，即系叫做系公仆又好 ，ICAC 又好，开始质疑即系香港政府威信咧？ 其实都唔系而家先至质疑噶 啦， 我 都识得佢啲 friend 啦，已经冧冧噶啦，已经 系啊！大家见到梁振英咁嘅人系嘛？ 唔系不嬲，公务员都系反，都系反六八九噶，我知啊。 阳奉阴违嘅啫嘛， 佢都唔出声。 你睇下政总嗰班翻工嗰班， 其实大家都好鄙视佢嘅。边个会觉得佢哇真系好 英 明神 武啦、光明磊落啦？哇， 讲少咩？ 呢单嘢唔讲少啊，系嘛？佢啱啱讲清讲错，又将个波又抛翻去前线。咁 边个啲 六八九啊？六八九抛翻前线啊嘛， 系啊。 咁又点收 波？前线，你兄姐嗰 个？屌 你阿姐 咩？你阿姐咪抛即系催泪弹嗰单，我 系 咪抛翻落指挥官咯？ 咁系啦，咁啊系咪咁点啊？又俾佢一铺噶咯吓，又唔见晒差人噶咯。上一次就罗范行出嚟话呢个责任喺警队度啊嘛，跟住即刻唔见差，即系喺街度即刻唔见晒差人。跟住啲黑人同埋啲古仔先出嚟搞事。 喂，我系曾伟雄，我都唔会夠胆自己孭咗佢啦。 唔见咗通英咁多个礼拜嘅。 喂， 失踪。 而家你而家呢个行政长官都㧬你去死咯，你仲夠胆 order 清场，清唔到。 得翻阿许 Sir。 许 Sir 咯， 许 Sir 都见埋啦， 许 Sir 翻咗嚟， 许 Sir 出嚟读稿啫嘛，又唔系去清 ，Let me read， 又唔系放出嚟弹 ，In English，Let me recap in English now， 咁样 ，The police say， 你咪听完都想瞓觉啊？你喂，有大家又收唔收到风咧？礼拜三又系条死线嚟，记者即系啲。 做 PR 嘅朋友或者做記者嘅朋友， 我覺得咧佢而家已經係慣性放流料。 唔係啦，你唔好信啦。 唔係，佢都知道你啲 source 喺邊度勾出去咯。佢咪又放翻嗰個話嗱，我哋又做嘢啦，預備咁。 只不過咧前幾日吹水咧，唔 係。 前幾日吹水， 你同佢好 friend 嘅咩？ 唔係，譚博同佢 friend 啲，唔係。我一前幾日同阿索羅 B 吹開水，索羅 B 就話覺得應該咧四中全會前會清場嘅。 咦？佢有啲偷聽器喺中南海， 佢都係啦，去中南海嚟。 佢嗰啲就堅 啲，佢嗰啲即係堅啲。咁個問題就係話，我問索羅 B 一句説話，譬如周永恆同佢老婆咁，你明知咧禮拜五有個 show。佢礼拜四会唔会走去主动打个老婆？ 咦，可以宣传下喎，可能。 喂，唔会啊嘛，大佬，你呢头打完佢嗰头报警，咁礼拜五出 show 嘅时候，个个问你做乜打你老婆啊？咁啊？ 唔系，所以一系如果要清就早啲清咯，唔系临近先清咯。 系啦，你一系就可能做一个，唔系你做一个礼拜四嘅。你因为你始终你开乜嘢会都有人驳咪，有人问你，全世界嘅焦点喺你身上。佢就而家直直系问呢件事啦。佢就唔问你什么咩依法治广啊，又或者唔问你咩法理依据，佢就问你喂你又开枪，又或者喂你唔系真系清场。 如果而家清唔到，你有个更加大型嘅集会出咗嚟，咁系咪更加大镬？所以其实咩都只大镬喎， 所以我就话索罗 B， 我系曾伟雄，我就唔会清啦。 系有你， 我 会咩啊？ 你呢头叫我食个死猫系嘛？我梗系唔挑理你啦。 如果唔系转个头又要行会写报告交代，咁点搞啊？ 系 啊， 系啦，又发招翻罗范咯，系咯，又要同行会交代。 我话最少啊，等嗰班契弟开完会先啦。咁个问题就系话，你始终都系避免唔到，你真系清嘅时候，人哋唔走，你点咧？系咪真系开枪打咧？ 唔得。 咪出嚟弹咯，最多埋 呢头走完嗰头又最 唔系呢？ 系啊，可会涉事 呢个咪就系和平抗争、公民抗命嘅优点所在咯。好似其实永远都解决唔到我哋噶嘛。 所以其实我觉得北京而家对香港嘅态度咯，就系放平，你中意搞咯，自由行我缩下少啲，缩下少啲，唔好讲 CIPA， 唔好讲咩讲沪直通车啦，我缩下 scale 细啲，缩下 scale 细啲。 其实香 港几好喎，缩下都 唔系自由行就翻嚟啦， 自由行好舒服。 唔系头先你先俾人批咗针，你头先 哦，铜锣湾 咩？唔系啊，阿霍总咯， 同埋即系唔系你批佢嘅嗰针？ 唔系我唔系我哋搭地铁啊嘛，咁我出咗个车厢望后边咁耐都唔见咗霍总嘅咧。 系佢嘅， 我有两位国内嘅女士同我争落去兜争批咗，批咗几嘢， 俾人空袭。 推唔推车啊？ 推车？推咩？冇推车。 哦，我仲 拖劫拖劫啊，推车 推车， 呢啲人点做节目啫？一个人推车，一个人射， 你自己讲嘅。 我唔系谂嗰样嘢啊嘛，大哥， 我系冇人谂嗰样嘢，但系边人推车啫？ 不过你呢 拖劫啊，系 你呢个用语好独特嘅，好少啲人话大陆。 佢分歧临近咧，语意不清，语意不清， 语意不清。去广告，去广告啊！去休息一阵啦， 未够钟。 怕是了黑，偏爱黑，心够黑，靠下靠黑的社会叫清帮，随行游乡伸插手，那威吓叫警方都仰望。他很够狠，很会讲，黑雨中老百姓怎么发着落雨浪？人在雪披披见光，怕双盔送广澳办被他望。又靠打又靠拉，愿你哋个个收声，还要跪低嗌着救命。未够惊变病友，又策动变态威斗，这都是你看见作呕。长发长中用黑道空交脸，周容提歪脸，自然维稳转行道飞，不如用战机。一句话望对方来升到你。刁民团中高技，这是皮香港西气，你大人就死。是歪炸死，怎会死？不怕死，对母亲急歌到死，未有病。而是红衫与作汤以观望打飞机知救命，独影上位黑报警黑国安，他当他通缉杀手靠高凳，被捕坐专车到访叫师奶作出发问， 稳笨。又靠打又靠拉，愿你哋个个收声，还要跪低嗌着救命。未够惊，见病友又责任变态跛斗，这都是你看见作呕。梁斌进出用黑道控教你，周融提歪你，正权为运主彭道飞，不如用战机。一句话我就不来识到你，刁民群众 OK， 这是期香港的你，你懒人就死。梁允是黑中的如此真理，便无人早推你。每年文革就如游戏，将儿女斗死，黑计划变动非，齐心搞你，讲文明赚晒气。那时常开车找你，记住话多的。 身到天边，为这世界一战，明亮像佛光，天际创意。欢迎收听花生台的日本节目《火烧万世桥》，我是夏慧 BB 王夏慧的。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第二节咧，我想请阿挺咧讲佢嘅专长啦。嗱，你自己觉得呢单嘢，即系六八九涉贪呢单嘢，会唔会个时序真系好巧合啊？ 个 timing 系好巧合嘅，好巧合嘅。不过即系我唔猜测背后系咩啦，边个人放嗰啲咁嘅嘢？ 就咁猜测下，边个放啊？ 你又猜测下边个咧？ 你猜测下啦， 阿爷咯， 屌 阿爷，呢个都系 其中一个 option 啦。 今日阿林和立喺苹果写篇文，写得似陈陈啊，大家有机会睇下。 咩咪讲？ 你 brief 一下啦，不如就。 张晓明啊嘛，系嘛？ 唔系啊，佢就直情系话大陆咧，每一个行政长官咧会做品格审查嘅。咁你所有啲 即系有啲小编子俾阿爷揸住， 系啦，你就要自己报晒啲嘢上去嘅。咁而家咧，阿爷咧就攞你嗰份材料咧攻击翻你。咁呢个就阿林和立嘅说法。 你都依然相信，你都依然相信呢单嘢系六百有报上去嘅。 我唔知道，我纯粹引述，我纯粹引述阿林和立嘅分析啫。 唔系今日、okay. 今日 AM 七三零都话嘛，我写唔知边个话，阿张晓明获取咗组织啦，秘密报酬咁。 咁唔通话唔知咩啫？ 咁所以嗱，张晓明知咪即系佢放，即系总之系上面放咯。 我参透唔到你呢个逻辑，因为事实上就算有 人放，知嘅人梗系知嘅。 呢一刻，因为我坚决要挺梁振英啊嘛，我唔可能话唔知噶。佢有三个老婆，我知，梗系知啦。佢有个外星人嘅仔，知我梗系知啦。 冇乜点挺到咯， 我冇得话唔知 嘅。你两个礼拜阿爷冇乜挺到六八九咩？ 冇啊，冇挺到啊。 咪咯，哇，佢咁搭， 特登放咗咁多料出嚟喐佢， 咪喐到佢，大佬脚痛第一步啦呢啲。 所以我哋问下， 即系之前两个礼拜仲坚决， 喂，又问林卓廷俾佢讲咗， 系 六八九啲衰嘢先。 好，你嚟问啊。 系。咁我都想问一下，唔系咁即系其实我哋就咁睇牌面咧，即系够唔够料坐佢咧？ 我觉得而家即系十二飞啊，即系 叫佢十二飞啊！ 因为单嘢咧， 我写低啲 caption 先 啦。十二飞 六八九叫十二飞， 系 唔系六八九叫 白纸黑字啊？ 即系呢个冇得走嘛。嗱、啊，其实成单案咧就分两部分嘅。 嗱、啊，你 brief 一， 我用最我用最浅白嘅例子解释一下。 我哋问啊。 嗱，假设我同阿 Donna 姐去开间云吞面铺，点知蚀到趴街，咁啊要卖盘咯。 嗯。 咁啊，阿 Johnny 咧就嚟买啦，话、嗯、喂，你间云吞面铺值100,000嘅啫。 嗯。 咁咧就我咧就大厨嚟嘅。 系。 咁啊，嗰啲秘方啊、剩啊，吓啲伙计跟我嘅。 嗯。 我就系留收银咧。 你啊管啊系啦， 食夹棍你系 诶柜面啦吓。 柜面。 咁啊 ，Johnny 咧就惊我走去喺附近开铺，又想搵我继续做山招牌， 就叫 咁啊走去同我讲，同我讲，喂阿挺咁啦，你不如咧嗱呢度有封利是50,000，你代咗佢啊，你利是是好冇？咁啊你代咗你50,000咧，嗱原本我就打算攞100,000嚟买个铺嘅，而家唔得啦，扣起你50,000，得翻50,000，咁啊剩低50,000，你同阿当娜姐分咗佢啦，每人25,000啦咁。 咁、我知唔知嘅？我唔知嘅。 梗系俾得你知啦，嗱、阿当娜姐，如果俾你知啊，我就收咗50,000利是。跟住咧，嗰、那個賣價咧就壓低咗50,000。 當然喺嗰份嘢度睇睇唔到呢樣嘢，壓低咗呢樣嘢啦。嗱，但係好明顯就係壓到係揸都冇得剩啦。 呢樣嘢咧，正正就係澳洲嗰間公司 UGL 嗰、個 statement 啊，公開承認嘅，就話佢已經喺俾阿梁振英嗰筆錢嗰度咧，從嗰個總嘅收購價扣除 咗 出嚟。 咁即係佢唔收嗰筆錢係個係個交易其中一部分錢嚟嘅咧。 咁啊真係食夾棍喎，直情。 咁即係食嗰啲股東嘅夾棍。 係咯，食我夾棍喎。 係嘛？喂，你啊梁振英做個董事，做個股東，間公司蝕到攤到，你自己都有責任噶嘛？點解人哋又要蝕，你又要蝕，你蝕少過人呢？最嬲尾你仲有幾千萬港紙袋翻落袋咧？點解你係咁咧？ 唔係，就係我蝕咯而家。係 嘛？嗱呢因為咧，梁振英咧，佢係嗰個董事咧，喺嗰個防潰條例嚟講啊，係屬於一種叫做 agent、代理人嘅身份，係啦。 OK， 咁嗰、那個。 Let me recap in English. Yes. Let me recap in Chinese. In English. In Chinese. In Chinese. 董事 代理人， 代理人。 系啦，嗱，佢要收嘅话咧，佢要得到嗰个主事人，主事人，英文 即系 个 recap in English. Principal. 要得到 principal 系啦，个主持人嘅批准，即系嗰、那个董事局， 董事局啦， 或者系或者系佢当时已经系进入咗清盘嘅程序啦，就系、是、嗰个清盘嘅 data， 系啦，清盘人。嗱，而家我哋知道嘅就系、是、个董事局主席话佢唔知啦，跟住嗰个清盘人又话佢冇 knowledge 啦，跟住嗰个 安永啊嘛，仲有间系咪啊？ 嗰、那个就系清盘人啦，安永 系、安永清盘。 跟住咧，仲有嗰个主要嘅债权人啦。皇家苏格兰银行啦，佢、都话佢唔知道嗰啲金额， 即系得佢一个知， 仲唔系收回佣？ 咁嚟讲咧，呢啲咧， 齐恩应该知， 呢啲咧就叫做海底交易啊。Let me recap in English under table agreement 啦。 OK，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海底交易，好烦。 咁你系摆明系过咗啲小股东啲债权人一代啊嘛？系嘛？你梁振英点可以仲咁厚颜无耻话我法律上、道德上冇问题咧？ 道德上， 佢又叫你睇下 UGL 份好长嘅黑咩白纸黑字嘅 声 明啊， 就怼紧佢。 阿苏格兰皇家银行都反驳佢啦，因为嗰个声明就话嗰个主要嘅债权人系知道啲安排噶嘛。苏格兰皇家银行话：喂，对唔住，我唔知道你啲金额啊，你啲咁嘅安排。 系啊，系啊， 好清楚啦，系嘛？咁所以咧。呢个系第一样嘢，梁振英作为嗰、那个DTC 嘅 director， 系出卖股东嘅利益，出卖债权人嘅利益，自己咧趁只船沉船嘅时候咧，就将船上面值钱嘅自己袋晒上身， 掉落街只海盗船度， 跟住 扯翻一半， 跳落个救生艇，一硬硬咗去等啲其他船员 浸死晒咯， 吓人啦， 冇错， 系嘛， 铁达尼咁咯。 即系浸死晒，就系咁噶嘛。 佢有 agreement 就系同只海盗船有 agreement， 咪即系救生艇。 仲要嗰张 agreement 佢话唔使纳税啦，而家 唔系咯，唔使交税嘅咩？嗰啲钱喂。 嗱呢个系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咧就系做咗特首之后，啊呢、這个真系方天下之大谋， 另一条控罪啦。 喂， 呢个第二系啦，冇错，第二条 系我都冇做过嘢啦，当选咗特首之后，冇帮间公司做过嘢喎，咁 系啊，呢个好荒谬嘅。大家想象一样嘢，你作为个行政长官 ，OK， 嗱，你当选前我唔理你啦 ，OK， 当选前就头先讲个问题，当选后啦，你作为个行政长官。你知道自己签咗个咁嘅协议，那个协议写明咧，其中有一点咧就系 四系 啦， 系啦，2013 两年之内，佢要帮呢个 UGL 同 DTC 做 advisor，OK， 同埋 VTV， 冇错， 即系肥龙做嗰啲系嘛， 系啦，要做顾问嘅，咁咧个职责系咩啊？去 promote 嗰间公司嘅，好啦，一间私人公司，你去 promote 佢，是做咩啊？私人公司啊，或者咩噶 ？P.R. 赚钱噶嘛， 系 嘛？咁即系咩啊？你作为个特首，你去帮一间私人公司赚 钱， 赚 钱咯， 冇错。 净系听落去都够荒谬啦，系嘛？跟住咧，你仲收人哋几百万顾问费去做一样嘢，好啦。第一个问题，你梁振英知唔知道咁样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啊？佢係知嘅，因为喺嗰个合约都写明㗎嘛，即係如果有 provide that in case 有 conflict interest 就乜乜 就帮你唔到㗎嘛， 系啦 ，OK， 即係佢都知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非常 aware 呢样嘢嘅。 好啦，佢知道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点解做特首嘅时候唔取消个合约呢？我唯一諗到嘅合理嘅理由，就係佢贪嗰几百万英镑嘅美数。 哦，呢个好明显啊，呢个好明显。 OK， 好啦，你贪。 是 英 镑嚟嘅。 你贪嗰四百万英镑呢，跟住你又唔敢同行会申报喎。好啦，佢而家嘅说法就话喂， 我冇做过， 我唔系提供个 服务， 我系 对方呢又冇要求我提供个服务。OK， 好啦。 即係你签呢份合约嘅时候，你唔系真诚想履行呢份合约啦。 嗱 有得咁有得咁样否认。 我唔理你真诚假意好。 我唔理你 intention 系点样。 係啦。但是你已经有承诺俾咗对方啦嘛。你话 喂 我收你400万磅收你400万磅我就会帮你 promote 你间公司。OK， from time to time， 佢咁讲㗎嘛，即係不时会帮佢 promote 呢间公司。 喂咁直情诈骗添啦。你原来签完份合约係完全唔諗住可以 provide 任何 service 俾人㗎。 唔履行㗎喎签完 份。咁都得㗎。咁我一家楼可以卖两次呢，我呢同你又签埋捐款，同佢又签埋捐款，仲唔系诈骗？喂大佬你冇嘢嘛梁振英。 嗱个问题第一样嘢就係、是、喂无功不受禄係咪，你如果乜都唔使帮人做嘅。你凭咩收人几百万美数啊？ 系即系等于你礼拜日结婚啊，签咗张婚书，唔履行。 讲呢啲， 原来个心唔谂住履行。 人哋结婚你唔好讲呢啲啦，你真系 咩抗咩 出轨抗共？ 出轨抗共？ 你一定要讲啲海枯石烂嗰啲嘢噶嘛？好啦，你阿梁振英为咗贪嗰几百万 ，OK 就唔去同行会申报，因为唔见得光噶嘛。好啦。个行会个申报个守则已经写得好清楚，你要申报所有嘅受薪嘅职位㗎嘛，顾问嘅服务、专业嘅服务㗎嘛。 係囉。 喂有冇搞错，咁样都可以唔申报。 乜嘢都冇写。 佢解释就话我冇提供个服务就唔使申报。我举一个例子。 全错真係。 超错係啦。举一个例子。如果系咁嘅话呢，以后所有人 都唔需要申报所有嘢 㗎。你一知道我会被委任做行会呢，唔理3721 签晒咗合 约。 就搵所有啲大企业签晒啲顾问合约。 佢是人。 写明未来四年我做行会，你就每年俾几多百万我港纸我 ,ok? 我呢就提供呢个服务顾问服务。不过呢实际嚟讲呢， 就冇做 嘅。实际嚟讲呢，我唔使帮你做嘅，你又唔使搵我嘅。 喂攞生果金都要申报啦，你有冇做，你攞综援都要申报啦。 喂咁样就叫冇 conflict。 跟住而家人哋成份合约搵到出嚟，搵到你条茂利喺度做搵嘢，有张雇佣合约，跟住你话我冇做㗎，不过钱我又收咗。 签咗啫嘛。即 喂你咁样讲到我一通。即系你仲唔系呃钱？ 即系调转头，嗰啲律师成日都有啲即系法律服务嘅合约俾啲法团噶嘛。 系 一年之内，我可以免费帮你即系出几多封律师信，几多个钟头法律咨询。不过你法团唔揾我， 唔代表 我有钱就照收。O K， 唔代表大家 冇 嗰个合约喺度噶嘛？系咪？ 咁就唔使报咯。 喂，呢啲系极之荒谬嘅说法咯！你真系当香港人傻嘅咩？梁振英 咁啊，啪啪声嘅吓，十二飞啊叫紧啦！ 我仲有几多飞啊？讲下 仲有几多飞？讲下听下。 因为咧， 饮啖啤酒。 其实讲完之后，我觉得佢系比想象中更加严重， 系嘛？ 谂谂下， 你咁 讲 好清楚， 就住佢而家讲嘅嘢已经足够 啊！哇，仲要手，仲要死， 而家咧，而家 咁差， 摆出嚟嘅资料咧，系有一个好强嘅 prima facie case。 嗯，好 ，more than prima facie case， 即系表面已经非常之 表面证据， 证据确凿啦， 非常之强。 Let me recap in。 所以点解梁振英呢几日以嚟啊係根本上係冇答过啲核心问题嘅。 係唔敢 答。只係啦只係答啲周边嘢。 叫你睇返 UGL 嗰个白纸黑字。 讲啲废话納唔納税啊嗰啲嘢。嗰啲其实係 side issue 嚟嘅。 喂納唔納税都离谱。 嗰啲都好嘅嗰啲都想做佢嘅。 係但係嗰啲係 side issue, 唔係最 core, 最核心嗰个问题嚟。 都唔嘥 㗎喂逃税喎门税喎。 税局喐佢 啊。唔係逃税都算係民事啊。 因为 税。唔係边话你同税局讲你试下逃税啦。 因为税 啦妈唔认得。 税嗰度佢仲话有啲有啲会计师俾意见。 是不 是 啊啱 唔啱我唔知啊。 唔 知。我唔知啊。我听唔到啊。 头 先讲嘅嗰个人叫 Donna Yao, 我唔知啦。 要告个花生糖桃花行出味 ,ok? 当年方唔知啊我林卓廷唔知啊你讲嘅啫。 兄弟大蓝林头啊。 咁所以 我嘢指导个花生糖。 Sorry, 我 Google 话先。 仲有一样嘢呢係好紧要嘅。 好惊 嘅。点解梁振英今次呢即係大镬中嘅大镬呢就係。今次呢單嘢唔係淨係香港啊， 係 牽涉澳洲同埋英國。 英國啊， 喂，你喺香港啊，左冚右冚，阿爺啊出曬招， 係啊， 幫你救 英國上市噶嘛。 喂，但係你而家 一間英國上市公司，再加一間澳洲上市公司，睇你走去邊？ 你而家搞到咧，全世界。各大傳媒咩 BBC 啊咩路透社、啊， 佢周圍寄信還嚟誹謗佢咯， 個佢阿女啫嗰個係， 即係你而家真係寄信去啊！ 你而家梁振英真係揚威國際啊，係 啊， 係嘛，衝出亞洲揚威國際， 你啲咪垃圾律師信驚你咩？你咪寄一打過嚟咯 ，corrupt CEO 呢個真 係，你而家好難幫佢冚啊嘛，因為牽涉外交問題咯、啊，點樣即係英國政府點樣幫佢冚啊？系嘛？英国有保皇党啊，不过佢真系保英女王嗰、那个英皇制宪， 我 OK 喎。 喺香港嘅英保皇党唔同啊嘛，系咪？ 好生辉啊嘛！ 澳洲都有保皇党啊，咁所以佢大镬喺呢度嘛，系咪？ 咁啊， 系嗰人正喎、 啊。再几多飞啊？喂， 再几多飞？叫晒湖啦，全部 有冇啲 insight 分享下咧？ 咁点啊？报咗未 ICAC？ 而家边个去做？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有咩人有咩嘢人可以跟进噶呢件？ 边个第一去 我相信都系由廉署去處理。 如果廉署系都唔喐，我哋有冇得 port 廉署噶？ 有嘅， 系咪点啊？点啊？ 我而家喺度逼 ICAC 做嘢啊！听清楚啊！ 有个招嚟睇下， 有个投诉委员会嘅，有个投诉委员会可以。 咦，好、啊，大家知点做啦？ 咁但系佢未话唔开， 系 未话唔 开。咁我哋就睇下佢几时， 但系因为好 多， 但系咪汤显明做主席噶、啊、嗰、那个？ 汤显明， 汤显明消失咗啦， 做咗投诉委员会嘅主席。 佢一味话自己冇贪污，冇诚信问题， 咪咯。 因为咁呢单嘢系话 咪但系报咗 ICAC 未咗？ 报咗， 有好多人报咗。 边个报咗？ 谭香文有份， 谭香文有报。 我人力。 唔系人， 其他人都有 嘅，即系唔系讲政政党问题。 佢税劲噶嘛？ 因为好多人都觉得就系今次廉署嘅反应系好快啊嘛，即系好快咁已经 assign 咗个 case， 即系你即系起码廉署系会跟进先。 未跟进。政府就话如果收到涉及特首嘅投诉， 系会处理， 会交俾呢、這个 英女王 刑事检控专员 系、 去负责，咁、就唔需要向呢个特首报告涉及佢自己嘅 case。 梗系啦， 即系佢已经开咗眼绿灯，就话你可以做嘢啦。 咁开咗 file 未啊？ 呢个就 唔讲得， 唔讲得。 嗱，大家听清楚，系唔讲得。唔系知同唔知，系唔讲 得， 唔讲得，反白噶会 啊！哇，屎人嘅呢招佢真系吓， 咦几好？ 所以阿梁振 做到、啊， 所以梁振英呢单嘢系超大镬噶。 但 佢出嚟 讲 咗几次嘢，咪死咯？嗰啲全部系一啲 正宫嚟， 正宫嚟嘅。 其实 TVB 嗰个访问咧，系捉到都唔识脱角。 记者嚟啫。 我当然啦， 我五点就已经问到发火噶啦，我觉得佢个 佢摆得太少时间咧问，即系嗰单咁嘅非法回佣嘢。 喂，你 嗰 佢唔想问、啊？ 你之前嗰、那个。佔中咧，其實問嚟問去都係講嗰啲嘢嘅啫嘛。如果我係佢，我就會擺多時間。 作為電視節目，作為電視節目係做啲嘢。 聽日過下料啊，吳景俊可能有聽呢啲節目嘅，過下料嚟睇下啦。 我對住我都係咁講噶。 啊，例如咧， 係嘛？喂，其實好簡單，佢問多佢兩條，佢已經攀到啦。 邊條？ 第一，你話你冇提供服務嚇，冇、啊、你啲衝突。咁你凭乜嘢收人$400,000啊？ 系啱啊， 系嘛？ 你做咗咩？系咯，你系咪有其他 service？ 有其他服务啊？ 屌，佢继续 其他服 务，唔系啊，佢就话咧回佣嚟咯，吹啊！ 系， 跟住第二， 咁咪就回佣咯。 第二条问题好简单，喂，你成日话唔使同行会申报，嗱，阿特首，我而家揸住份申报嘅文件，你睇一睇啊，你呢个系咪叫受薪专业服务啊？ 嗯。嗯 ，OK， 你解释下嚟听下。 系点解呢个报呢个唔报啊？ 呢两条已经问到攀到啦。 佢剪晒你嘅，我谂佢。 唔得，直播啊！ 你估佢 啊？唔系， 你傻啦你？ 录播，录播，不过 睇咗 几 个位，有肯定 剪咗好多，肯定 剪咗好。肯定， 佢都唔知系咪 off 麦啊？话佢同主持讲啊，你讲咁多嘢，你信唔信我告你？知唔知我边个？ 佢问你几条咧？系你系突然间好剪咗噶 啦，剪咗噶啦。 你知唔知道啊？呢单嘢啊，我真系我都冲出亚洲啊！ 点啊你？ 澳洲嗰个传媒咧，一报完嗰个新闻之后咧，第二朝啊，我凌晨 喂唔系、 啊， 即系将今日你讲啲 recap in English， 即系拎佢俾澳洲警方 你。第二日啊，凌晨六点钟我仲瞓紧觉啊，突然间听咗电话 ，I am John 唔知乜鬼名，我都听唔清楚。 系 佢就话我系嗰个爆啊梁振英嗰单嘢嗰个记者。 哦，好难读佢名 ，G 字头啊，好似 系啊。咁佢打嚟同我讲， 我点会揾你噶？ 系啊，因为我佢爆大镬嗰日，我就出咗个采访通知，就话第二日我要喐佢啊嘛。 哦， 咁喺香港有个Time Magazine 嘅记者识佢嘅、就话咗佢听，咁佢即刻打嚟同我讲、问我香港啲防潰条例系点啊？佢犯咗边例啊？咁咪全部答晒佢咯。 我唔怪得啦， 系啊， 你写翻出嚟啦，第二日。 所以呢单嘢咧，我都唔知阿梁振英点收科，佢上立法会啊，我都唔知佢点解话。 系， 唔系而家唔查啊嘛？权力及特权法， 佢有一个答问大会噶嘛？ 系咯，唔系好似话取消嘛？星期四嘛？ 咁佢始终要上去噶。 答问大会可唔可以讲一啲唔系啊？即系唔打一啲 incriminate 自己嘅嘢咧？唔知 唔系，因为事实上， 得你咁样讲嘅话，咪好容易 话自己有啲 真有事咯。 但你答问， 嗱你睇翻 UGL 嗰个 last statement 啦， 嗱教你哋啊，立法会议员。 因为佢答问大会，你咪可以你问东我答西，你问西我答。 不过咧，我而家惊佢一样嘢又出啲战招咧，就系点咧？当即系有刑事调查之后咧，佢就话：， 我进入司法程序了， 进行中，我就唔回应啦。我想讲明一个刑事调查， 咁啊，即系同头先个差唔多。 就算即系已经展开咗，并唔代表被指控嘅人唔可以去为咗自己清白。去辩护、去解释噶嘛？ 当然啦，呢个鸠噏嚟嘅啫。 但系即系讲出嚟咧，呃到下人噶嘛， 系 嘛？ 系 即系如果有人 即系摸缝告啫，简单嚟讲。 即系如果有人啊屈阿林卓廷吓，受贿好，杀人放火好，喂有开咗 file 查，我点 解唔可以 食死包？ 系点解唔可以讲嘅？点解唔可以讲？ 梗系可以讲啦，喂明屈噶，大佬有乜又开 file 啊？梗系可以讲啊，系咪？但系阿梁振英咧一。冇道理，冇得解釋嘅就用呢招數。啲糧粉都係噶，次次一喐佢咧，就係刑事調查，我唔得啦。 係啊係啊，個都 係 咁。 個個都係咁噶。你作為個政治人物，你係有責任答嘅。呢、這個唔係刑事嘅責任，係你一個作為政治人物向公眾問責嘅基本責任。 Very convincing 啊！ 死緊啦，十二飛真係食出冇黐牙呢個。 我咪都係空多吉少啊！真係大佬， 你點解釋啫？因為你個債權人，你嗰個董事局，你嗰個清盤人，個個都話唔知，因為你收啲錢一定要佢哋唔單止知啊，仲要批准啊嘛。 因為我記得咧，無線曾經何時報呢張新聞嘅時候，就揾咗恒生咩管理商學院嗰個咩蘇偉文啊。讲我就话喂呢啲叫做咩啊？ 高登轻色， 高登轻色系啦系啦系啦， 你点样 challenge 佢呢个 golden handshake？ 呢个荒谬，其实好多 关呢事， 好多法律界同埋商界嘅朋友咧已经讲解咗啦。呢、這个唔可能嘅。你 golden handshake 咧，一本系啦，你离职嘅时候。我就即係俾筆錢你、 哦、啊！喂，佢係收佢嚟買，佢買家嚟買嘢啊，大佬！ 你唔可以 佢唔係佢老細先俾佢離職，唔係肥雞餐啊，大佬！ Golden handshake 通常都系你个而家老细俾你噶嘛， 系啊， 系咪、 啊？ 你而家 即系 Donna 系我律师楼红牌，唔系即系最红嘅 sales 吓。咁佢走，我惊佢带走晒客，我喺我签翻，即系俾翻五万万你。 保险好多行业都有、啊。 喂，而家唔系啊，而家嚟收购嗰个人同你签啊，点会系啫？ 同埋呢个佢同你签不特止，仲系喺你嗰个收购价度扣出嚟。是直接损害到其他股东的利益的嘛，咁么 golden handshake 啫，我觉得个脑真係识下识下啫。 好劲我哋今集。 好劲 相当之深入咁解释晒所有呢啲咁嘅谋误。 十二飞。 佢 几 多专才。 十二飞你 死了。七四 啊好下一节。 下一节咩 今日股海变幻莫测，要俯览正经形势，揭开股坛迷雾。我云图文昌尤家 Marty 为大家睇清形势，从多角度分析。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八点，股海云图。 政坛风云，网台爆发，饮红酒，食花生，戒芒果，保平安。造反无需大字报，只要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黄浩明、索罗 B。 关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系咪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同 Y 嘅配合系咪一定有效？婚姻又系咪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喺恋上关系呢个节目，请唔同嘅嘉宾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希望你哋可以攞到啲 tips 傍下身啦。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我哋今日去到十点喎，今日知道。 而家未收工嘅， 因为俾匪类嚼咗佢半个钟。 系啊，因为匪类之前录咗咧，因为今日就有嘉宾系赵善天，但我唔明白，咁啊即系同一时间有两个赵善天，系咪即系平行时空啊？佢喺嗰头喺北角同埋， 咁啊自己 做，同埋 自己打自己咯， 自己。 呢头就同阿院长系嘛，同阿萧生打对台， 系啊， 真系奇怪啦， 奇心。 咩啊？ 冇啊，奇心 唔关事喎、 啊。冇 呢个系赵善轩嚟喎。 访问林卓廷， 呢个赵善轩嚟喎。呢个唔系阿肥仔。 你嚟讲，勇武抗争，快乐抗争。 勇武抗争，你啊差唔多系我第一个即系知道嘅人咧。你觉得面斥呢个黄碌卵啊？犀利、啊。 唔系好多人咧，好有兴趣知道佢哋点黄浩文点样败走金钟嗰件事啊？因为好多人系听闻有呢件事，话诶边个勇士，边个勇士做咧咁即系 高佬。 其实就我唔系咩勇士，即系呢个真系夸张咗啫。 可能唔系讲你，不过你有身处其中， 系 。系啊，我哋讲下你 个所见所闻先。 嗰日咧，嗰日咧，郁敏就企上台啦，咁喺度自吹自擂话。 佢企嗰系咩位嚟噶？其实 咪喺 KFC 对出嗰个位咯，因为我哋即系民主党好 set 唔 set 啊 ，set 正对正。嗰啲熱血 哦， 咁 咩咁大鑊？ 咁熱血係咪由頭到尾個台都喺 KFC 個死角嗰度咧？ 其實都喺嗰個位嘅，大家都係差唔多時候 set 喺嗰個位嘅。咁啊，跟住佢就企咗上台啦，就講到自己如何如何厲害啦，喺旺角如何保護啲學生啦，怎樣怎樣啦，留咗幾多晚啦。 咁我頂佢唔順啦，即係咁啊，噓爆佢啦。咁其實唔係淨係我噓，現場好多人都已經鬧佢㗎啦，話喂咩都抽水喎，乜乜乜喎，喺度鬧佢啦咁樣。咁咧佢，咁我啊生得高啊，你知道。 係所以就睇到你先。 個個都噓佢， 睇得出，睇得出。 個個噓佢咧，就見到我嘅樣，伸咗頭出嚟， 見你成個屎 哦，即係你 槍打出頭， 係冇錯。 咁你個頭真係好出 咯。咁佢啊，即係開名鬧啊，麥俊拉林卓廷，我同你雖然有私人恩怨啫，而家大是大非。你唔需要咁样啊，咁就闹我啦吓，闹完一轮， 佢都几得意喎。 咁咧就 一路闹人。 我嗰阵时就冇揸咪嘅，我就费事即系喺度大家揸咪对骂啦。啊，点知咧，阿工党郭兆杰兄咧就顶佢唔顺，就揸咪就肥佢，肥佢话佢破坏运动啊，咁啊叉叉咁样。咁啊，黄毓民就傻下傻下话：你呢个民主党啊，你乜乜乜乜乜乜乜乜乜乜，又喺度闹啊。跟住阿兆杰哥就话。咩啊咩啊！我边有民主党啊？你睇真啲我，我民主党嘅、啊，你唔好乱咁啊！咁喺度闹啦，咁咧啲市民就话：，诶、哎，唔好嘈啊，唔好同佢嘈啊！咁样，咁咧居然咧就杀出个程咬金出嚟喎。 系， 突然间咧，唔系 边个？边个？唔系，交俾个 有个马佬攞咗支咪喺度噏嘢。 系， 我系欧耀佳医生。 系 欧耀佳医生可能 欧乐轩啦吓， 唔系啊，真欧耀佳好斯文噶，我哋做同佢嗰日做。 我介绍一下欧医生， 哇，劲嘢嚟噶！ 欧医生咧系无国界医生， 嗯， 系啊，真系好劲啊！ 佢去咧唔系去非洲救援咁简单啊，佢去加沙打紧仗嘅时候啊，以色列同巴勒斯坦打紧仗嘅时候，去加沙救援啲人，咁咧 真系 成个 好阴 劲 啊！啲人真系要 成个占领场地咧，所有啲医疗站咧。佢系嗰个统筹负责人嘅，咁佢就话：阿黄毓民，你同我行出嚟，你同我行出嚟， 系 我要同你讲，而家旺角嗰边秩序好乱，太多人受伤，你唔好再鼓励啲人过旺角啦。我强烈反对你同我行出嚟，你有咩行出嚟同我辩论？黄毓民，你同我行出嚟， 系 哇。居然郁文唔见咗 啊！佢成日喺加沙地带，佢成日喺加沙地带，但系佢知黄文，佢又知黄文啲嘢嘅喂。 喂，大佬， 系咪成日去？ 因为嗰个医疗站就喺个 K F C 隔篱啫嘛， 车都受咗 啦，嗌到听到晒啦，好啦，咁啊唔见咗佢，以为佢走咗啦，啲人以为郁文走，啊点知转个头咧就行嚟我度啊！你死个佬，你唔使咁噶， 即 系都系谢伟，都系谢伟， 即系佢 抽名医生 行埋嚟，你身边同你 抽名医生就抽嚟。 而家大是大非，你唔使咁样啦。哇咩啊？你喺度破坏运动成年几两年，你而家同我讲点样支持啲学生？你讲呢啲，跟住咁出 嗰啲系咩嚟？我一 口 口嚟噶，我听到 系。我一向都系咁噶啦，跟住佢即系。同我即系噏完一轮即系废话之后咧，又走去同阿邵杰哥又喺度话，唔使咁啦。阿邵杰哥又系即 系 坐喺度，又喺度抽佢一轮。咁佢真系好冇瘾啦，咁咪走咗头咯，系嘛？ 佢身边嗰啲咩咧？ 佢啲 粉丝咧，啲粉丝咧。 啊，其实阿黄毓民无论 啲粉丝平时好勇武噶，即系恰学联啲学生嗰时咧， 系嗰啲咁嘅粉丝嚟嚟去噏乜佢都鼓掌噶啦，但系得佢自己喺度鼓掌啫嘛。 佢哋唔系好勇咩？平时冇出嚟闹埋一份咩？ 佢闹我啊！佢嗰啲咁嘅 即系都系都闹翻白鸽嗰啲。 佢咧就除件衫，除件衫，你一揸咪讲嘢咧，佢就咪喂你又冇大会噶，你凭咩揸咪讲嘢啊？我话喂，我做义工得唔得啊？吓、啊，帮手维持一下秩序，使咩维持啊？乜乜乜啊？哇，咁啊，你唔使我维持，人哋要啊。咁我即 系佢变成一个热血城管， 普罗城管， 佢即系揽住个臂章写住普罗城管咁样，一见到你就，你系咪大会啊？你系大会系嘛？打晒你啊！你好走啦、啊！咁样嗰 啲系啊， 揸住个疑似咪嘢又系大会咯。 唔系你斗刷啊？边个俾你做斗刷啊？嗰啲咁嘅嘢咯。哇！我又唔系斗刷，我又冇讲。即系咩政党我冇讲咗名，我帮人打下气，鼓励下啲义工得唔得啊？唔使咩你做啊乜啊？ 咁我唔睬佢，继续噏啦。 佢照计矮过你啊， 矮我好多， 控佢啊嘛。 我又好少出呢招嘅， 好少都要出噶，系嘛？硬起来， 呢啲人唔使啊。咁咧就最嬲尾咧，搞唔掂咧就出一招啊！民主党卖香港，民主党卖香港。不断喺度嘈住你， 呢个系百搭嘅攻击方法。 百搭呢个百搭嘅百搭 攻击方法，冇错。我呢个我哋都系用呢招嚟攻击你哋。 即系 嗱，我同意唔系个个情况都用呢招嘅。 但系衰就衰在咧，第二日阿黄毓民就喺度话：，喂，大家而家大是大非，要放低政党之间嘅争议。阿顶佢个肺啊！即系佢冇嘢叻 ，double standard 就一流。 嗯，唔系呢个系佢哋特色嚟嘅，每次都系首先开火完之后，转头就举个牌话，不要互相攻击。 系啊，你见到佢嗰个热血时报啊，咩各路英雄吓，点、啊、样话、啊？要停止互相攻击啊嘛，大家系咪？ 即系打你嗰阵，你就系契弟吓，唔该你嗰阵，你就是英雄。 嗱、啊，因为而家俾人围攻啊嘛，你啲社运嘅朋友啦。社民联啦、啊、人力啦、 啊，冇得唔围攻佢喎、啊。 学联、啊， 佢想搞学生，大佬。 系啊，呢班人正扑街啊。 嗯， 你啲咩陈云嗰啲啊？ 呢一节咧就系收你嗰班人嘅，因为点解咧？头先林卓廷讲嗰个论点，即系嗰班人就好得意嘅。点解咁真中意做城管咧？系嘛？ 系 佢哋去搞人嗰时 咧，就话俾你听冇大会冇城，咁但系代表咩咧？你要听我讲、啊。点解咩叫听我讲啊？冇城管，喂，嗰而家叫你唔好做城管啦，唔好做大会啦，我讲你系要听咯。咁既然大家都系自发集会，我点解要听你讲嘢咧？ 嗱，好简单， 佢自己有咪，佢自己有咪噶。 嗱，佢哋咧就首先攻击三子，跟住啲斗策、学联、泛民，跟住社运界嘅朋友，连 咁应陈淑庄、 陈淑庄、社运连，全部。 左人民 人力啊，全部攻就 人民力量都系左交嚟，知唔知而家？ 好啦， 新嘅 好啦，嗱佢 新加盟左交， 佢系好有策略咁样样，不断去贴咩提防左交，贴埋人哋啲相出嚟。喂，其实啊，讲到尾，佢想做咩？佢想控制晒成个场嘅舆论啫嘛，等你冇人揸到咪，佢就自己揸咪。喂，你揸咪就得。咩黄杨达、黄毓民、咩郑咩泰嗰条友？ 嗯， 不断去揸咪，嗰日喺度喺我面前喺度讲啊梁振英单嘢，佢连董事同股东都唔识分喺度乱讲， 边个啊？ 郑咩泰嗰条？ 哦，麻烦啦。 郑咩泰？ 郑咩泰？ 我哋唔好提名啦。 我都唔记得叫乜名啦。 啲 post 全部都系交叉嘅。 郑交叉泰。 我真系唔记得佢大名啦。 陈交叉庄全部都系。 即系我心谂啊，你系得噶，你讲就得，人讲就唔得。人讲就抽水骑劫， 即系佢哋 做紧咩啊？ 揸咪就系做节目讲解事件，你哋一揸咪就是，喂你哋做咩啊？你哋系大会嚟嘅咩？ 系啊， 你哋有乜权啊？边个授权你哋啊？ 系啊，系啊，系啊，呢班友真系衰到晕啊！真系，我开头啊，大家唔知道有冇上网睇咧？有个十岁僆仔喺度讲嘢嘅， 喂妹嚟噶嗰个， 嗰唔系妹嚟噶，你知唔知道个僆仔点样蒲出嚟咧？ 唔知 道，因为咧嗰日咧就阿叶柳喺度猛讲啊嘛，话喂。其实嗰啲占中啲人背后系有组织动员嘅，咁、我见到个僆仔行过， 有啊，热血公民冚唪唥都有， 我就问个僆仔， 喂，上嚟， 小朋友，阿叶柳话你有组织有动员嘅，你边个组织啊？系咪广西同乡会啊？咁个小朋友咧就话唔系，我系香港人，咁啊，哇，我见到咁叻，哎，小朋友，你上嚟博嗰度讲翻几句好嘛？咁啊，佢啊，哇，即刻， 嗯。 即刻停 雷锋上身啊！即刻， 哇，好少噶嘛啲小朋友都唔怕丑噶嘛。咁啊，个小朋友好轻啊，我记得我喺个膊嗰度成米几高啊，咁 一 捉住 单手抽佢， 一嘢抽咗上个膊啊，好似掉咗威亚咁样。跟住佢猛讲，哇，讲得好好啊，小朋友， 即系知风细个 系啊，系啊，佢直情有一句啊，一讲我见台即系下边啊，好多市民喺度喊。哇，佢话我好多谢你呢代人帮我呢代争取民主。哇！佢妈咪喺度猛喊，自己喺度喊， 几好嘢喎！ 啲催泪弹未散啊！ 催泪弹，仲催泪弹，仲催。 其实讲下呢啲咧，参与嘅市民咧系好开心噶。如果唔系斋喺度咧游下游下咧，其实好闷下噶。其实佢都想有人讲嘅嘢，一有人讲咧，就自然有人围埋去噶啦嘛。如果唔系歌又唔俾唱，讲嘢又唔俾讲，咁你斋坐啊？ 唱生日歌咯， 系嘛？ 而家唔系坐一日，坐两个礼拜咯。 旺角 系真系要讲讲旺角先。 你可以插咩入嚟讲啊，大作？我唔知点听你。 等你讲完先啊嘛。 我冇嘢讲。 因为我琴日系唔在场 啊。 琴日就阿土伯同阿索罗 B 就落咗去。 系嗱呢一咁，我俾人禁锢咗啦。 系你俾人非法禁锢， 要唔系 合法禁锢？ 要去试礼服，要去买龙凤噶， 真惨。 咁我就冇办法，即系 无奈。 唔系啦，吓好讲旺角。 咁我係我本来以为 Johnny Fox 唔喺现场啊，原来你唔喺现场啊。 我唔 係 啊，我四点几先去 睇 到咩。我唔係我去。 以你所知，以你所知。 嗱，我睇返佢哋嘅情况，好似话佢哋嗱学联。 阿土琴日手落。 首先讲返个 background 先。学联呢话去旺角度做个论坛。 三点钟㗎嘛。 做个大会，即係做个会，即係想问下人啲意见嗰啲嘢。 係啊係啊係啊。 咁呢佢哋呢陈国师咧就吹鸡咧，就叫人去消灭学联。 系好高调呢个 pose。 系。 系咪系作系咪系学联死棋嘛？佢话 即系咁上下意思啦，又话咩咩又地狱之门，又唔知咩，我唔知道。 跟住何韵诗系出咗个 post 反击呢一样嘢噶嘛？ 系 吓咁跟住 咁结果三点钟佢哋个大会，即系佢哋个会开始嘅时候咧，就有即系佢嗰扎人就涌出嚟啦，就系咁喺度丧闹咯。我知道 咁嗰扎系咩人咧？你觉得 嗰扎人咪热血公民咯？ 点解你会觉得嗰扎人热血公民？ 着住件衫， 嗰啲认得噶嘛？佢哋认得噶嘛？咪佢够胆出嚟话自己唔系咯？ 其他陈文系咪傻噶？ 佢教紧大学噶， 系咯讲师。 教大学唔代表唔傻噶， 唔系点解要攻击学联咧？我真系唔明白。人哋开个会，即系问下啲人啲意见，关你咩事啊？ 系啊， 点解你有咩你有咩权？你有咩权去阻住人哋去讲呢样嘢？ 你如果唔喺个 authority 入边，你就根本唔 authorize 做呢个排斥人哋嘅举动， 啊、 你明唔明？ 系啊， 佢呢头攻击 我有咩影响你啊？嗰、那个位 唔系影唔影响嘅问题啊！你呢头攻击佢冇主办单位，你根本就冇嗰个权去。去排挤任何一个人， 啊、 因为嗰个系自发集会。 你不如行入嚟我哋 studio， 问我哋几个人有咩权主持呢个节目。 佢行入嚟我就可以接收佢啦。 真系口唔攞头白。 咁佢行入嚟我就可以闹 Q 佢啦。喂，我 offer 我哋 host 噶嘛？ 系咯。 佢有咩资格啫？佢冇啊嘛。咁我问题就话唔紧要，佢赶人嘅时候，佢主张佢讲嘅嘢系 authorized 噶，但系呢个世界系冇 authority， 咁即系咁点啊？ 系 完全系一个死胡同嚟噶。 系啊，系啊。 啊！ 咁样想搞个 deadlock 出嚟啫，咁样即 是 人哋一讲任何嘢，做任何嘢，你就去 challenge 佢，冇 authority， 即系你冇权咁做，即系人哋做咩嘢都唔得，都冇权嘅。 佢就有啦， 佢就有啦。 咁边个 佢一家人做节目喎？佢哋一家人做节目，我好 happy 咁样。 系啊， 又话又贴咗张纸喺度，叫人唔好合照啊，唔好打乒乓波，唔好打边炉，自己有合照。 但系琴日阿近都有喺度睇戏，佢又唔俾人睇戏。但系后屘好似有个说法，就系话佢又想睇个翻版碟。 我咁样样 可以啦， 嗰啲系公民抗命嘅之一啦。 黐线嘅， 佢话人哋睇嘅翻版碟，我哋睇正版碟，所以我哋睇得佢唔睇得。 即系啲双重标准，即系双重到唔知几多重嚟 啦，系咪？ 好彩而家越嚟越多市民。 喂，咁坚，你不如过嚟旺角吓、啊，招呼下。 但系你几时去旺角啊？ 喂，其实我最中意旺角、啊。 用翻金钟嘅招呼 啦， 得唔得？ 我落旺角咧，肯定好多人围住我。 我唔使惊，我哋好多兄弟喺入边围翻住你。 好多兄弟啊， 唔系咁围系可能好噶嘛，系咪？ 不 过围 我都唔惊佢，惊佢有牙咩？点？ 一有事 你 up 啊嘛，大 你有事大一声人物力量， 你大一声人物力量遍地开花，咁好多 唔系人力都埋嚟围我添， 吹雷弹啊， 暂时会 系， 暂时会， 虽然我都有落啦， 暂时会。今日阿快必都闹我， 系咩？ 快必 咩？ 快 知 喎。 快啲买咩啊？戴眼镜，戴眼镜。 快啲，快啲，唔系做议员嗰个啦。 吓 ，OK， 快咯。 点啊点啊点啊！ 呢个你真系缩下缩下嘅。 系咩 啊？又缩缩。 听下听下听下。 中文门口啊嘛，咪嗰啲人喺度搞搞震嘅，喺度搞嗰啲铁马咁样。咁我落去睇下咩环境啦，咁啊一一样样咁啦吓。咁啊啊，又系阿郭兆杰兄，佢啊狗贼嚟噶嘛。佢闹闹下郭兆杰兄咧，就话呢个啊，即公民，民主党啲人嚟啊，跟住见到我。呢个死高佬啊，死高佬又同我一齐啊！ 哦， 我都唔明白， 但系 我即系你系路过阿中枪， 我路过啊，大佬。我 你唔系你真系， 我哋升门下，升门就话唔出现， 冇啦啦都有得闹，你冇三高 又死高佬，因为如果我系死高佬，你系咩？ 攞佢未攞跑啊？喂，佢哋问下佢啊嘛， 嗱、 哦，呢对演嘛， 即系我觉得唔好咁人身攻击咯，系嘛？ 唔系你嗱呢刻咧， 我都唔攻击你高度，你攻击我高度，有冇搞错？ 呢刻庄啲方咧就要啊挺身而出，你要挡下架啦，嗱， 挡架， 即系攻击民主党，又或者攻击民主党嘅政见立场系可以嘅， 唔系， 只不过你 唔系，所以我系想知道到底闹紧闹紧系乜嘢？除咗闹死高路之外， 系咪你做咗啲嘢令到要闹咧？我想知道。 冇啊，冇啊，我就系企喺度，都冇同佢对。 出现喺佢前面， 总之就系 就闹咯。 如果真系咁嘅话，咁系佢唔啱。 多谢， 我谴责佢咯。喂，我哋系会勇， 大佬， 我哋勇于反省噶嘛。 咪系咯， 你会你会只要系人民力量就会系永远是对的的吗？我哋会咁样讲嘢嘅咩？梗系唔会啦。 咁阴 你从政嘅，你反省嘅能力都冇咩？ 佢真系讲。 系咪咁讲？ 讲呢个咩？ 我讲啦，啱唔啱啊？大家话系咪啊？我讲一句，你讲一句。 几似喎？喂， 系啦，千万低谦， 喂，连个手势都学埋咯，好嘢、啊！ 本土反共， 梗啦，人民量。 喂，佢嗰支旗收埋咗，挂咗几日之后， 跟住咧 喺 KFC 对出咧，挂咗几支旗啊，全场都唔挂。喂，如果讲骑劫啊，热血就骑劫都最厉害啦，系嘛？冇一个政党，冇一个团体挂自己旗出嚟，佢就喺度不断挂咩本土反共乜？ 佢讲嘅就 系 话嗰啲你话嘅政党旗， 系啊，冇 logo， 冇 logo 啊， 大佬系人都认得你啦，唔好喺度自欺欺人啦，当香港。 喂，呢个情况咪就系好似行过都俾人闹咁咯， 死高， 即系你一行过就代表咗白狗行过。 咪 唔系呢个真系好惨啊！ 好 惨，你唔去咧又话你即系唔撑场， 系 去嘅 失踪啊！ 去嘅话又 系抽水 吓、啊，因为人哋嗰啲什么本土派系攻击你啊嘛！呢班泛民又冚唪唥主张散水嘛！你曾经何时散过啊？ 喂，边度散过水？ 你系第一个出嚟 散过啫？ 连阿高达都系第一个出嚟食催泪弹个大佬。 点散水啫？即系拉嗰阵时佢拉佢入去。又系阿兄姐阿仁哥阿杨森都俾人拉埋， 拉晒啦， 左差办公， 阿杨森无辜嘅， 走去托音响， 走去托 阿土又阴公嘅啫，话无辜啊真， 即系想点样咧？我都唔明， 即系你哋冚唪唥抽水咯就， 嗱你去帮手又话抽水，唔去嘅话咧就话坐视不理，你去得快嘅话咧就话扑到去抢功劳，去得慢咧就话跟风。呢个世界咧有句说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系嘛？ 好长远。 喂，咁你要学下人哋咧，你屈老屈咁叻。啊！你使咩？大家真系大家 有噶，佢哋嗰时都有老屈噶。 整一个叫老屈嘅101吓， 呢个唔系我做人嘅宗旨咯。 101唔系141吓，101嘅老屈嘅 course 系嘛？喂，大佬，即系香港危急存亡之秋，竟然有一班傻佬走出嚟，系咁胡屌同路人，我真系觉得太危险至呢间嘢。 佢唔系我系同路人， 佢都唔认嘅。其实嗰边都唔认，嗰边都 佢唔系我系同路人啊吓。 咁系咪大家以后要招呼佢咧？ 梗系要啦， 欢迎加入反王阵线啦。 哇！你会大家讲下讲下边一讲啲政治是非，我唔系咁嘅意思喎，系嘛？ 功夫无晒， 唔系咩意思啊？唔系咩意思啊？ 嗱，佢斗唔翻 啊！佢嗰个咩热血时报社嗰、那个，不是互相攻击的时候 ，hyphen。成功之前，请各路英雄停战。喂，佢呢句其实系咩？英雄要咩咧？英雄而家各路英雄嚼佢嘛。喂，而家就叫人英雄，之前又卖港贼啊，咩？仲有啲咩？ 咪即系佢能屈能伸咯。 系啊， 要攻你嗰时候就全力一击。 因为 收嗰下就诶，唔好话你。 对唔住，唔系互相攻击， 系 你不断攻击人。仲有喎、啊、你呢句即係有个 hyphen 成功之前即係佢已经写明啦，如果成功我就攻击你㗎啦。即係呢啲咁嘅人你唔喐佢对唔对住自己啊。 头先呢 唔 係麦当娜 嘅立场。 唔係咁我哋。 麦当娜 你有冇立场啊 冇咁 冇咁。佢中立㗎嘛係咪 我谢志峰嚟㗎嘛。 谢志峰唔系好中立。 我 只係。我冇陈文嗰个 Facebook, 我唔知系咩人。 佢 block 咗你啦即係。 唔系我黐线我冇 app 过。 喂，好 hit 嘅喎，喺 Facebook 成 日。系咪我要 add 翻？ 要 add 但系已经 block 晒我哋噶啦， 系咩？啲人 share 佢啲嘢噶，好奇嚟噶嘛？ 唔系间唔间睇到一次两次，跟住佢就唔知道拜神噶嘛？咁系咪啊？拜关公 咩咩五雷军顶啊？ 又封你做唔知乜嘢 啊？嗰啲咁嘅嘢啊？ 唔系嗱，因为事实上咧，我其实好讲，好即系好想讲一样嘢嘅。永远呢个世界能唔能够掌他人志灭自己威风？即系当你哋觉得呢个网路上充满热议，去时报嘅 share 同 like 之后咧，唔该你大家反省一下，究竟嗰啲人 like 同埋 share 抱住一份乜嘢心态？即系当我睇到嗰份新闻嘅时候，当我冇得睇 Now， 冇得睇 Cable 或者冇得睇 TVB， 所有新闻都系主张政府系啱嘅时候，突然间有一个镜头系觉得人民系啱嘅，无论嗰个系乜嘢政棍，啲人都会 like 嘅。 所以个问题 就 系话， 小心咯。究竟而家《热血时报》搞嘅论述系存在喺《热血时报》入边，关唔关与公民事呢？而家搞 dirty job 嘅人，全部都系与公民嘅人。喂，你唔好玩啲乜嘢？嗰、那个人冇着衫，呢、這个系咪热血公民？嗰、那个有冇入会？嗰、那个冇交会，即系嗰个有冇会员证？屌呢啲系 bullshit， 认得佢系就系、是、系，即系你要知道我哋唔系佢哋人民力量最叻嘅系咩？喂，阿一时一望一望个样子，已经知佢边个 database 边度人啊嘛？咁嘅咩？ 佢话嘅， 佢话嘅 ，你有得走得甩嘅咩？你知道我哋有 database， 哇，一目十行喺远处啊！见到我戴住眼镜，我记得百事系一磅，你又知佢系要公民嘅边一代弟子啊？ 咁样样啊？ 咁系啦， 八代弟子。 佢讲啫， 我话就系 长距离探测器，其实系一个。 喂，嗰啲人系你啊，系你啦，做得出唔怕认契弟。 系啊系啊，正契弟啊。 喂，咁你有嘢唔妥嘅？ 我哋系指出佢啲不是咧，话我哋抹黑。 唔妥嘅， 又 话 诽谤。 指住 真系好笑啊！ 袁黎明 Q 已经 破咗产都要告嘛？ 阿某君啊， 系咯，我唔系好明。 陈秀交叉 交叉咁嘅位啊嘛， 交叉位。 我唔明点解要咁讲啊？ 唔系大家 咩啲维稳费， 因为 其实 如果破产咯， 维稳费， 因为我又冇卖佢 Facebook friend。 林出庭， 你如果破产，你搵啲高人啊，同佢攞 security for cost 啊 ，we can be Cantonese。如果破产告人。你食错药啊？ 你摆低一嚿钱先啦！ 你摆低一嚿钱先啦，点攞得翻仲费啊？你破捻咗产， 我都系谢志峰，你系做唔到啊？ 喂，会唔会赢硬噶啲 case？ 烧喇叭 唔系啊！咁今日就系喺 Facebook 嘅人问咯，喂，即系花生台冇嘢好，就系识得几个大壮，唔识一个律师朋友。即系如果有啲人一定要搞嘢，一定要告嘅咧，放马过嚟。个问题就系你冇谂住告人，系唔使成本嘅先得噶。 喂，唔系、啊，成日见到 个花生台， 见到两公婆都食大餐。 系同 军 啊！ 食大餐就因为货金啦。你有冇货金啊？ 我冇啊，货俾佢我傻嘅咩？ 唔系，咁你第一个要货 俾民主党先。 唔系啱啦，你第一个同阿兄姐攞翻个户口收货金，系咪？话唔定佢收完之后容光焕发，日日靓过一日。 喂，有货金点解要破产啊？唔系好 hit 嘅咩？ 佢系咪真系破产？ 啲货金去咗边？ 我唔知啊啦。 咪诚信破产定系咩破产先？诚信破产系噶。 诚信破产， 我都话要开老老屈101啊！ 你嘅人员， 我就话呢一定要开老屈101啊！林卓廷绝对可以做一个 instructor。 喂，唔系我个人咧， 我俾400万澳币。 我个人净系讲事实嘅啫，对唔住。 我唔好意思，我哋三个一直系讲是非啫。 我从来唔屈人嘅。 我哋从来唔讲事实嘅。 你问阿郁文咯，边个屈过佢啊？ 佢个系因为佢讲事实，所以就系真 Q 你啊！ 佢见亲我啊，都即系喺度撩我。 你个死高佬 抽啊！ 系啊，你个死高佬咁系矮你两个头系真嘅。 我冇咁多个零啦。 嗱，事先张扬，小弟啊，今个礼拜六就上路，系咪？下个礼拜一，下个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今天我 泄晒套气，下个礼拜一我就唔喺香港。 喂，嗱，你娶老婆唔好泄咗道气喎。 你边度旅行啊？ 阿罗阿图， 唉，澳洲去啲 澳洲， 唔系 东京，去东京。 我以为北京添，天安门咩念力反共啊嘛，佢 呢个原来佢反应好快， 单王姐， 你可以清下佢咧，下个礼拜嚟顶我位啊！我哋继续单单打打，今个礼拜咁先吓，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 Peanut.com。我是谭志强。